酒后看小三，嫦娥俯瞰人世间。 相逢。 松，愿有一天长地久，愿有一天长地久。难忘昨日笑，难舍今夜泪，我们永远是朋友。无论在你身旁，无论在何时，无论在何方，我都为你祝福快乐健康。 找苦恼，怕不爱睡不着。